徘徊期待，我想要自由自在快离开。 许巍的这首歌《自由自在》，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这位老牌歌手陈明带来的歌曲。一直觉得陈明的声音呢非常的醇厚，唱起作品来同样能够直指人心，直接的撞击到你内心。来听听看他这首《日日月月》。 多久没有来到这城市？没想到多年以后会再遇见你。离开你的那天，离开这里，我没有哭泣。陌生的地方渐渐熟悉，熟悉的面孔渐渐变成回忆。丢失过的行李让我忘记了经历，忘记我属于哪里。笑着问你找到爱的人了吗，你的眼是像人黑的头发。你问我过得好吗，我在想怎么回答。在日日月月中走过，原来生活没有想象中

满目看畏惧，这情关慢慢好玩去，梦想穿过了细雨，包含了多少的巧遇，爱情像一本游记，我会找寻它的谜语。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，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，他还好吗，我多想爱他，没有半个美丽的那一句话，也许可多少的猜疑，爱情像一本游记，我会找寻它的秘密。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，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，这还好吗，我多想爱他，那就更多 手才那么温柔。

彻夜晚爬上山顶端， 如果一路也会下雨，你我也有田园风景和美丽山川，而你的眼神是不会改变，永远的灿烂。如果一路也会细雨，风雨也要倾听你最温柔的呼唤，而你的笑容让心酸变勇敢，不害怕困难。路或者火车慢，爱就像一次高高的山，要想爬过要有耐心，多简单，只要有你真心的相伴。 错过的梦，伤过的歌，爱过

那英的这首歌放手随后继续听到周杰伦的轨迹。说到周董呢，他的很多的作品啊一直在被大家不断的传唱，并且在他的一些不同元素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当中，大家对他的喜欢都是不尽相同的。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这首歌曲非常难唱的轨迹。 怎么隐藏我的悲伤，失去你的地方，你的发香散得匆忙，我已经跟不上。闭上眼睛还能看见你离去的，在月光下一直找寻那扇面的身影。如果说分手是苦痛的起点，那在终点之前我愿意再爱一遍。想要对你说的不敢说的爱，会不会有人可以明白？

着编出荒唐的理由，多笑我无动于衷，何去何从这未做完的梦。 有一个微凉秋秋，依旧常常爱相拥，怀念着儿时的梦，怎样一天一天享受，享受过烟草啤酒，百思恋爱的冲动，却不知人生苦衷，还有许多路要走。 时光倒流，那是雨中月色多么温柔，让拥抱你不逃跑，随着呼吸的节奏。 世界。 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。